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五十一集，英雄豪杰不够看。 当时我就想，这少年年纪轻轻，日后一定不得了。果然没几年展大侠就声名鹊起。唉，可惜啊，我一直留在山上练功，没机会看见，顺便谢谢他当年救我家人的恩情。刚才我回到百花坛，听徒弟说师叔祖带了朋友来，其中一个就是展昭，我就赶忙问人在哪儿了，他就说不知道，刚才王洛他们打架来着，闹得挺不开心。 于是你就跑到王洛这里找展护卫谢恩，可你为何涂了脸啊？还一追你就跑啊？ 因为 他和王洛向来不和，两人互不来往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我本来只打算来看看你们在不在的，要是在我就等你们出了龙吟坛再说，要是不在我就上别处找去了。谁知道刚到院子里就听到屋子里有人说话，我听到说什么小心死不了，还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我就先走为上了，省得惹麻烦。 说完程平又有些不满地看展昭， 唉，那个小子死追着我不放，累得我呀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是在研究程平说的话可信度多少。 唉，程平人很老实，而且功夫是十大高手里边最低的，应该没那种内力使用这把临刀。另外岳成熙遇害的时候他正好在外地，是这几天刚刚回来的，他是凶手的可能性不大。 白玉堂闻言看了看展昭， 你怎么想？ 看着的确功夫一般般。 这时候就见屋子里带着紧箍的王洛走了出来，仰着脸不太方便，走到陆峰身边指了指程平，摆手看嘴型是在说不关他的事。王洛说话不方便，陆峰派人拿出纸笔来让他写下被伤的经过，王洛就开始写字。众人通过他的笔述才知道，今日袭击他的是一个黑衣人，还是个小孩儿。 小孩子？多大的小孩？ 大概十一二岁，个子很矮，也可能是一个矮小的女人。我进门的时候不觉得屋里有什么异样，但是刚坐下来一扬起脸，就发现屋顶贴着一个黑衣人。 众人微微一愣，都下意识地望向屋顶，不过屋顶上早就没有人了。白玉堂跃上了房梁，往房顶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发现屋顶有被掀开的痕迹，看来是从屋顶上逃走的。另外梁柱上有一些细细的痕迹，似乎是用极细的丝线画出来的。从房顶跃下来，白玉堂略微沉吟问王洛， 那人是用丝线控制刀片？ 王洛想点头，但是脖子动不了，动一下还痛，只好伸手对白玉堂比大拇指照谱了然。 啊，难怪找不到人了，原来是跟皮影戏似的，背后放暗器，拿丝线控制，这招高。 不过也很有难度吧？江湖上有这种人吗？ 用丝线控制刀片，刀片还是圆形的，这如何控制啊？江湖上没有听说过这种人啊。 切，你才几岁，混过几天江湖？ 程平看来对展昭刚才害他累得半死还当众出丑的事情怀恨在心，抱着胳膊一脸不屑地看着展昭。 需要问我恩公才知道。 你恩公是谁呀、啊？ 刚才说了半天了，南侠展昭啊， 这不就是了？ 陆峰拍了他脑瓜一下，指了指展昭。程平愣了愣，转过脸看了看展昭，随即回头一个劲儿摇头。 不是。 众人都一愣，展昭嘴角抽了一下。 我跟你说了，这就是展昭，那位是包大人，还不快去行礼。 程平愣了良久，忽然豁地站了起来，伸手一指展昭。 他就是展昭。 啊。 怎么会那么年轻啊？ 你累糊涂了你也说几年前他救你家人的时候十五六岁，现在当然很年轻啊。 可是为什么这么瘦呀？不是说身高八尺，腰围八尺？ 那是猪。 怎么可能腰围和身高一样？那是团子。 小四子也不信，十分认真地看着程平，子颖忍不住去掐他的脸。 不对呀、啊，不都说南侠展昭是当世豪杰，豪杰就要有豪杰的样子。 豪杰什么样啊？ 展昭脸都沉下来了，眼神那个寒呢，众人都下意识咽了口唾沫。这回展昭寒过白玉堂了，白玉堂倒是在一旁觉得有趣。 这就是弱点， 豪杰嘛，那骑马膀大腰圆什么的，大侠嘛。 谁规定大侠都要是胖子？按你说的，他就是豪杰了。 展昭一指庞太师，众人眨眨眼，展大人这是恼羞成怒了。庞吉无辜地咽了口口水，看包拯， 躺着也中箭了。 豪杰比范总强多了，忍一忍吧。 程平大概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嘟囔了一句。 那也要容貌威武吧，怎么眉清目秀的？ 你师叔祖呢？是英雄是狗熊？ 当然是英雄，我敢说别的吗？ 眉清目秀就不行，国色天香就算呀。 展昭狠狠反击，众人倒抽一口凉气，回头看白玉堂。白玉堂嘴角微微地动了动，眼睛眯起来一点点。展昭失去理智了。程平搔了搔头，气势落下去了不少。 起码亏污点。 陆峰赶紧捂住程平的嘴。 展大人莫怪啊，莫怪，他小孩子不懂事儿。 程平被陆峰拽到一旁，嘴里还碎碎念，似乎很不甘心。 梦想破灭了，既然是个公子哥，一点不豪气，肯定是小碗吃饭的。 我比饭量肯定不输你。 展昭回头就看到白玉堂微微挑着双眉，事不关己地看他。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比一下饭量，教他知道什么是豪杰。 哼，这叫什么事儿？ 既然程平不是凶手，那么众人也没再为难他。包拯还是让展昭继续查那个隐匿在屋顶的黑衣人的线索，这人显然来自江湖，武器那么特别，应该不难找。只是众人不难为程平，程平可难为上他自己了，那个沮丧呢。说来也可以理解，程平心心念念想着他那位救命恩人南侠展昭是个站起来顶破天，坐下压他地的大英雄铁汉子，没想到是斯斯文文一个年轻人，看起来更像个上学堂的公子哥，或者哪家私塾的小夫子，完全不像江湖人，连撇胡子都没有。不过他又看了看白玉堂，觉得还是忍了吧，这年头大概江湖高手都换了款式了，而且展昭虽然看起来斯斯文文，打架可不含糊，刚才被他六趴下就是最好的证明了，简直深不可测。想着程平还挺怨念的看了不远处的赵普一眼， 其实一开始他以为赵普是展昭，虽然赵普也很年轻，但是粗犷很多呢，有点英雄气概。程平想到这里，又怨念地看了展昭一眼。展昭接收到他的视线，就有一刹那的错觉。 王有翠，我长得太不粗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